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李立峰。 时间嚟到星期五嘅晏昼咧，5:12啊！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李立峰你好啊！ 你好， 嗱，李立峰今日咧，我哋不如又再倾下咧，有关于一个健康管理嘅问题啦，就系咧政府打算咧系推出慢性疾病共同治理先导计划嘅。咁较早之前咧，其实佢哋都喺立法会度咧向议员去介绍过啦，亦都有立法会嘅文件啦。嗱，咁啊，不如再好快地简单去讲一讲，究竟咧呢一个先导计划嘅做法系点样先？简单来讲呢，就是你是目标呢，就是一啲是45岁嘅以上嘅人士，咁你是冇已知嘅糖尿病啦，或者是高血压嘅市民啦，咁然之后你喺地区康健中心呢登记咗成为会员之后呢，你就可以呢是参加呢个嘅共同治理先导计划。首先呢就可以做一个筛查嘅，咁政府呢就会提供一次性嘅定额资助192蚊，就系俾参与嘅私家医生啦。另外咧，参加者咧系需要咧一次性咁样咧系俾一个120蚊嘅共付额嘅。咁然之后咧，如果你真系确诊咗啦，系话你有高血压或者系糖尿病嘅时候咧，咁就会进入一个治疗阶段啦。嗱，喺个诊治嘅阶段咧，政府系可以资助每年最多6次你系向参与计划嘅私家医生咧求诊嘅。咁而每次诊症嘅时候咧，政府就会向啲医生咧就提供定额嘅162蚊。咁啊，另外咧喺病人嗰度咧都要俾一个共付额嘅。而家建议病人嘅共付额参考水平咧就系每次150蚊。咁呢度咧已经系包埋一啲嘅基本药费啊，同埋诊症费啦。咁当然啦，每一季咧医生亦都可以就住每位参加者咧系获得政府嘅药费嘅资助啦。咁不过咧，譬如头先所讲嘅就系病人共付额参考水平系每次150蚊咧，呢个留意都系一个建议嚟嘅啫。到佢正式推行嘅时候咧，其实都系即系可以系有变化，同埋咧呢个亦都唔系限制咗咧医生只系可以收150蚊，即系医生系可以再定另外一个即系再高嘅价钱嘅。咁但系咧呢个计划咧，李立峰即系出咗嚟之后咧，留意到坊间即系有几个嘅关注点啦。咁当然其中一个就系向私家医生所支付嘅资助水平啦。咁但系撇除呢点之外咧，更加另一个比较关注嘅讨论咧，就系叫做健康公平嘅问题啊。因为起码咧就系参加嘅人士每次都要有个共付额咧。咁有啲人就话啦，如果对于基层嘅市民，特别系譬如佢连嗰120蚊或者个150蚊都俾唔到嘅时候，120蚊都俾唔到，咁佢系唔系就被剥夺参与呢个筛查计划咧？咁之前咧，其实政府一路嘅说法就系话，譬如系以即系大肠癌筛查计划咁样啦，其实都系需要咧俾一个嘅金钱嘅，咁所以就冇谂住咧系免费提供。咁不过咧就系今日啦，即系医卫局嘅副局长李夏欣咧接受两份报章访问嘅时候咧，似乎咧呢个又有啲变化，就系讲话会推出一个叫做 HA 版嘅慢性病计划。 系啊，咁就其实同埋今日嘅报道入边亦都讲咗，即系提示咗，就话啊，即系会唔会系个筛查嗰部分就真系基层会系基本上豁免个费用咁样样啦。咁即系话头先讲话开头个120蚊咧，咁就即系而家讲法就可能会豁免咗佢啦，咁样样，咁就变咗系即系唔同嘅，有即系个经济水平就唔会影响到，即系根据今日嘅讲法咧，就唔会影响到即系参与个筛查。咁但系当然筛查完之后咧， 就會係有部分嘅市民咁，如果佢係願意俾錢俾你錢嘅，咁可能會參加翻嗰、那個即係而家提出嘅嗰個每次150蚊嗰個計劃啦。咁如果係真係好基層嘅話咧，咁就係會入翻去一啲醫管局本身嘅一啲嘅隊嗰度啦，咁樣。 嗯，所以諗翻咧，其實當初政府去考慮呢個嘅方案嘅時候咧，係咪真係忽略咗一個叫做健康公平嘅問題咧？因為政府點解要推行呢個慢性病共治計劃咧？其實都係一個基層醫療嘅其中一項啦，就係希望咧盡早揾出一啲係需要幫助嘅人士啦。長遠嚟講，亦都可以減輕到香港嘅醫療嘅負擔啦。咁所以如果由呢個角度去睇咧，佢真係俾唔起或者係俾唔到個120蚊嘅時候，似乎如果真係將佢拒諸門外，就真係有一個公平問題喎，係咪咧？ 我諗呢樣嘢就真係要睇下社會大家點樣睇，即係尤其慢性病嗰個問題。咁其實如果你話個數字大家知係，如果大家覺得係好普遍嘅，咁變咗係去到一個程度係即係每一個人好基本嘅嘢係你需要嘅。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如果係能夠話真係叫做起碼譬如而家篩查免費。咁你起碼係能夠做到係所有人都參與到咧，咁固然係即係比較公平嚇。咁即係因為而家就真係，所以我頭先講翻就話，你嗰個慢性病嗰樣嘢係一樣好特殊嘅嘢啊，因為大家覺得好普遍嘅嘢。因為如果樣嘢好普遍嘅嘢啦，咁就自然係大家會覺得係比較會好基本嘅呢樣嘢，咁係咪應該人人都要參與到咧？咁我諗即係有團體或者有聲音即係提出質疑，我諗都係呢一點咯。 嗯，嗱，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头先我哋简介过咧，即系大概今日李夏欣副局长咧，佢接受报章访问嘅时候嘅说法啦。咁你又点睇呢个慢性病共治先导计划咧？又或者你自己会唔会去到参加咧？120蚊嘅筛查费用啊，你自己觉得个定额嘅水平又系点样咧？可以打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倾倾嘅。呢、這个时候咧，李立峰，不如我哋请你一位嘉宾啦，就系社联嘅行政总裁，亦都系基层医疗健康发展督导委员会嘅成员蔡海伟。蔡伟你好， 你好， 系啊，两位好，大家好， 系啊，蔡伟，首先咧，可能问翻一个最根本嘅问题，其实推出呢个慢性病共治先导计划，我哋佢就系限喺呢个糖尿病同埋高血压啦，咁我哋应该点样睇？即系点解特别系净系拣呢两种病咧？个原因系啲乜嘢咧？ 我谂咧，其实大家都关心嘅系可能有唔止两种病嘅。不過咧，喺遇到作為一個先導計劃咧，可能都係揾一啲比較普遍啲嘅疾病咧，係可能會更加多人受惠啦。咁第二就係咧，其實咧，事實上數據上面見到嗱，一方面要講45至84歲之間嘅成人啦，或者長者入邊咧，話呢兩種病嘅人嘅比例係真係高嘅，講緊可能係加埋係超過一半咁樣嘅。咁但係都有相當多，即係我諗喺之前有唔同嘅調查研究都發覺咧，可能有3-4成人咧係可能有呢啲病或者係糖尿病前期咧，但自己係唔知道嘅。 嗯， 咁所以變咗，如果我哋揾一啲係又比較普遍有多人有呢啲病，原來又都相當多人係原來自己唔知道自己有嗰種病嘅人咧，去開始個先導計劃咧，我都覺得係合理嘅。 嗯，嗱咁啊，但系我哋即系呢个就系喺回应紧究竟糖尿病同埋高血压呢两个系咪属于一个都系我哋普遍要注意嘅病啦？咁但系跟住就讲落去下一层啦，就系我哋讲当初个计划推出当初政府交代嘅计划嘅时候咧，就系冇有一啲嘅收费豁免嘅，咁嗱。而家佢哋就話，即係都會係推出一個 HA 版嘅慢性病共治計劃啦。咁即係由醫管局咧去做翻呢啲嘅篩查工作。咁最主要就係服務一啲咧係綜援啊、低收入人士啊咁樣就提供一個免費篩查。其實你諗翻個計劃當初政府推出嚟嘅時候，係咪真係忽略咗一個叫做健康公平嘅問題咧？ 我就覺得其實政府一路就冇忽略到呢個健康公平嘅問題嘅。如果容許我。到大一兩年咧，當即係政府，我哋喺個督導委員會入邊傾嗰個藍圖，即係咁大家記得就係舊年政府出咗個嘅基層護理嘅藍圖啦。其實一路呢兩三年入邊傾嘅時候咧，其實都有個方向都咁諗嘅，就係咧啲基層市民，譬如無論係綜援啦、低收入嗰班基層市民咧，其實都諗住留翻佢哋喺個公營系統入邊嘅。 嗯， 而啲比較有能力負擔嘅啲市民咧，就盡量希望鼓勵佢喺外邊私營市場咧， 就是、透過政府可能一些不同的方法去資助又好鼓勵又好呢，就等多些人是去回私營市場那裡去接受服務。那公營市場比如醫管局的門診就可以集中 去服務那些基層低收入中門那些的市民這樣。那這個是一個大方向定的。那事實上我們都知道有些基層市民呢，即係如果你話啊，我資助你，你去睇私家醫生咧，有時佢哋都有啲猶豫嘅，因為好擔心，咦，我離開咗醫管嗰個系統，會唔會將來就冇咗保障啊？所以其實有啲基層市民可能都想留翻喺醫管嗰個系統入邊嘅。咁我相信政府喺諗呢一個嘅計劃，呢、這個督呢、這個嘅先導計劃嘅時候咧，而家咧諗緊都係話。去做啲篩查，然之後跟住喺私家醫生嗰度去繼續跟進，可能一年係四次至六次去再睇個病人。咁所以喺呢個角度嚟講嘅時候咧，都會諗緊嗰班係可能係或者冇特別去諗邊一班，而總之就係喺私人市場嗰度去做啦咁樣。咁我哋其實喺即係政府構思員喺督導委員會度，我哋有傾過下嘅。我哋都係有同政府講啊，其實都會擔心有一啲嘅。好基層嘅中援嘅，可能佢真係連呢百幾蚊都俾唔到喎。咁嗰陣時期，我哋都有討論呢個問題，政府係完全知道呢個問題嘅。咁不過我相信可能喺個而家係作為一個先導計劃，可能佢想先試下呢個咁嘅模式，究竟係咪行得通？然之後再諗下喺醫管局入邊。普通科門診入面點跟進翻，所以可能變咗呢個就係一個先後次序嘅問題，多過話忽略咗個問題咯。 咁你點睇佢而家即係今日即係有關嘅官員佢嗰個嘅即係講出嚟嘅有可能嘅轉變，就將個篩查費就都免咗佢啦。咁其實係咪即係話其實都可以咁諗，就話將嗰、那個即係盡量令到所有嘅市民，包括最基層嘅市民，即係佢可以進入到嗰個篩查鼓勵佢哋進入去嗰、那個。过程入边，咁当然就可以即系 check 翻，大家有几多人系真系有呢啲问题啊？咁系一个比较全面嘅，即系即系起码叫做一个检查啦，系咪可以咁讲啦？系嘛？ 我觉得都系，因为其实上次我哋开会嘅时候，大家都关注，其实政府都知道呢度系一个要处理嘅问题，但就未曾有一个好确实方案。咁我覺得今日咁即係聽到李夏欣副局長咁講咧，即係都幾清楚表達到政府嘅承擔咧，我覺得係好事嚟嘅。因為我一點就係，其實我諗政府都知道成件事做咁多嘢咧，其實係即係切入翻呢個基層醫療護理個目標就是治未病嘛，同埋做一預防性嘅醫療嘛。咁所以無論係一個基層嘅市民或者一個經濟能力比較好嘅市民都好咧。早啲可以發現，咦，原來你係有糖尿病、高血壓或者前期嘅情況嘅話，早啲幫佢去作出改善。其實長遠嚟講，唔係淨係對個病人有好處，係對政府成個醫療嘅負擔都會有好處。所以我諗政府係唔會忽略呢一點，從而長遠嚟講係改善香港人市民嘅健康同埋減輕自己個醫療負擔咯。即係。嘅開支啦， 喺成個討論過程入邊咧，有冇話評估過其實因為而家個概念係有所謂分流嗰個概念喺入邊噶嘛，係嘛？即係有啲相對上經濟能力好少少嘅，咁如果佢俾得起150蚊一次嘅，咁佢可以分流到一啲嘅真係嗰個計劃入邊咁。咁但係有冇即係評估過其實？是分到幾多流，即係分流嗰個程度可以做到幾多咧？因為即係始終都係俾錢同唔俾錢嘅分別啦。即係咁變咗係即係有乜嘢嘢嘅特別嘅優點優勢，係令到一啲都叫做俾得起150一次嘅，佢會願意去分流去俾錢。 其實就冇好具體數據啦。因為事實上咧就係、是、我諗大家都明白，其實香港人咧未必個個有咁有呢個健康意識。咁所以頭先我話，其實我哋之前一啲嘅調查發覺，喂，原來有成三四成人係有糖尿高血壓，自己都唔知道。咁所以你今次咁做呢一個嘅先導計劃，會幾多人嚟參加？嗰啲人係屬於即係經濟情況咩情況咧？其實可能而家真係估唔到。政府會唔會有啲數字有啲估計 我唔肯定嘅，我即係佢就冇咁詳細同我哋講啦。但係你問我，我自己覺得啊，呢、這個真係值得去試，值得推，但係我都唔敢講個反應有幾好咁樣。咁所以可能要真係要睇一睇個先導計劃做完出嚟個效果如何啦。咁樣 係嗱當然個試驗我哋而家未有數字啦，亦都要即係真係試過先知啦。不如喺你嘅理解入邊，嗰、那個所謂誘因係啲咩咧？即係而家有乜嘢誘因啊？譬如果我哋真係鼓勵市民參與。亦都鼓励即系有能力嘅市民，你不如即系参与呢一边呢个计划啦。咁嗰个其实会同市民解释嘅嗰个诱因喺边度？ 我谂咧就系个诱因就系会系因为有个比较平嘅价钱去做呢个筛查，同埋咧就如果真系发现有嘅时候咧，亦都系可以用一个政府资助嘅价钱去有医生嘅跟进。咁另外就系其实而家政府系好努力咁推紧呢个地区康健中心。希望多啲人可以參與嘅中心係願意即係有多啲機會去上一堂啊，去做一運動啊，去有一個比較健康嘅生活嘅一啲嘅所謂 lifestyle 啊咁樣。我諗希望係啲人係會見到依個重要性，而令到佢哋願意去參與其中咁樣咯。 不过蔡慧其实而家似乎嗰、那个嘅先导计划咧，同如果要喺医管局嗰度做筛查咧，系存在一个先后脚嘅问题嘅。因为如果我睇翻今日个访问啦，咁根据嗰个写法咧，李夏欣局长嘅说，李夏欣副局长嘅说法，似乎就应该系先推咗嗰个先导计划，然之后咧先至再系要求咧医管局提出即系类似嘅筛查计划。其实是不是应该同步去做会是比较再公平一点呢？ 我觉得当然如果可以同步去做是最理想的。是。那就那个难度高不高我不敢说。如果即是只是做筛查的，那是可能都是即是不是太复杂，只是做一次的。这里面其实有一樣嘢係而家我哋都未曾夠知道點樣可以做到嘅咧，就係、是、其實大家留意到就係一路講緊成個呢一個藍圖咧，都希望將來做到係一人一家庭醫生噶嘛。 嗯， 咁呢個都係我覺得啊，都係一個目標，但係如果要喺醫管局系統度做咧，都幾難嘅嘢嚟噶，因為你知道其實醫管局根本醫生亦都唔係好多啦。要做係咪真係做到每一次同一個病人嚟到係睇緊同一個家庭醫生？呢、這個係喺成個資源啊、等等各方面安排都可能係複雜嘅情況嚟嘅。咁所以我覺得成個藍圖入邊有好多方向係好好，但落實係一啲都唔容易。無論係私營市場，大家其實普遍香港人都冇呢個家庭醫生嘅概念啦。到公營市場就係個資源。即係點樣去做得到咧，都係一個即係大家都要考慮嘅一個嘅問題嚟嘅咁樣。 所以仲有一樣嘅，就係、是、既然如果呢個慢性病即係共同治理先導計劃咧，係可以俾一啲經濟能力稍遜嘅人士可以用醫管局嘅收費去參加。咁其他嘅一啲健康篩查計劃，譬如舉個例，即係大腸癌啊等等呢啲咧，係咪都應該要考慮翻同樣嘅做法咧？ 是我覺得即係所有呢啲咁嘅預防性嘅一啲嘅計劃咧，都應該係盡量即係俾到更加多人參與係好嘅。咁就如果係喺一啲需要的情況下，其實過往都有好多唔同嘅計劃，包括譬如子宮頸癌嘅篩查等嗰啲咧，其實有時係有譬如關愛基金嘅資助。就可以令到啲基層市民都可以得到咁樣。咁我如果有啲計劃係可以考慮一下，咦係咪再諗下關愛基金或其他嘅方法資助啦？ 好多謝你，蔡慧。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警方国安处通缉八个在海外人士，包括袁公仪、

前嘅一啲嘅讨论咧，都系打电话嚟1872311872311咧，同我哋倾倾嘅。咁啊，李立峰头先我提到啦，即系譬如而家咧，另外有一啲嘅筛查计划嘅，或者系简单咁讲啦，譬如以大肠癌筛查计划为例啦，如果睇翻个计划嘅网页咧，就系、是、当然政府都会系全数资助咧部分嘅一啲嘅费用啦。咁但系咧，基层医疗嘅医生咧，佢哋亦都可以喺扣除政府资助诊症金额之后咧，系向市民咧收取费用嘅。咁不过当然啦，其实你有得拣嘅，因为你可以睇翻个名册入边嗰个医生嘅大概收费水平系点样，即系某程度上就等于咧，你去打流感针，其实亦都有一啲嘅参与流感针计划嘅资助嘅医生咧，佢系未必会收费额外收费，有啲就可能要额外收费咁样吓。 系啊，咁呢个就系去翻个收费嘅透明嘅问题啦，因为头先都讲过喺而家即系推嘅个计划入边咁讲话，你即系接受筛查之后，咁如果你跟进个计划嘅话咧，咁可能每一次都150蚊，但系个150蚊唔系固定，一定系150蚊啊嘛，系嘛？即系我哋话有个别医生其实佢可能会个收费可能会高少少嘅咁变咗有个好基本嘅嗰个收费资讯嘅透明度嘅问题啦。咁究竟即系市民可唔可以系好清晰地好容易去揾到究竟即系嗰个嘅唔同医生嘅收费系咩咧？咁呢个系个成个计划其中一环咁咯。 不过头先啊彩慧都提过一样嘢嘅，佢就话即系有30-40%嘅人咧，佢系有糖尿病或者高血压咧而不自知嘅。咁、如果推行咗呢啲计划之后咧，就会有助揾到呢班嘅人士出嚟啦，及早进行检查啦。咁但系亦都系意味咧，就系我哋嘅医疗嘅系统，即系无论系讲公营或者系私营咧，将会要处理更加多嘅病人。 是啊，咁嗱，即係一方呢度有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就話你揾咗，即係希望揾到，但幫大家揾到係其實你係真係有啲慢性病嘅問題嘅。咁揾曬出嚟嘅時候，咁即係呢度就係有個分流問題嘛。頭先都同彩偉傾過。咁而家即係政府嘅講法就話，透過呢個計劃咧，先導計劃咧，希望係個所謂第三梯隊嚟嘅，喺公營同私營中間咧有一個類似資助嘅梯隊咁樣。咁但係嗱，喺個最理想嘅狀態，即係我諗從政府政策立場嚟講，最理想嘅狀態就話、是、真係幫到大家揾到啲即係真係有病嘅市民可以揾到出嚟，跟住咧可以合理地分流啊，可以即係適當地將一定數量嘅人咧分流到去嗰個中間嗰一層嗰、那個梯隊嗰度，咁變咗咧就係、是真係好基層嘅，咁佢又可以咧公營嗰度咧又可以照顧到。中間有個選擇，咁私營嘅就是私營嘅，咁就可以即係、就是、理想上就可以照顧到。咁但係呢個就第一就係咪真係咁容易做到個合理嘅分流咧？咁、啊、如果個合理嘅分流唔係一定好做到嘅話，咁會唔會其實始終可能係即係公營嗰度始終個負荷得唔得咧？又或者如果佢分咗好多人喺中間，咁私營嗰度即係又點樣樣咧？咁呢個就係即係去翻有分流嘅問題，同埋真係。無論公營好、私營好，個計劃好，本身佢個承擔量嘅問題。 當然其實政府咧亦都有一個想達到嘅效果嘅，就係話咧等個計劃站穩陣腳之後咧，有能力俾錢嘅病人就可以獲得分流啦。咁到時咧，如果按照佢哋嘅理想嘅圖畫咧，就係、是、應該普通科門診係可以分到更加多嘅診症額咧，就俾啲基層嘅市民喎。呢、這個就係計劃嘅目的。但係亦都另一樣要考量就係、是、當你個篩查計劃再去推展嘅時候，你亦都可以去到醫管局進行呢個篩查嘅時候，咁某程度上意味咧，有機會亦都有另一啲嘅合資格嘅人士就進入咗醫管局嘅門檻。咁當然，如果用即係成個嘅健康管理角度嚟講咧，及早發現、及早控制咧，呢個係一樣嘅好事嚟嘅。咁、但係調翻轉可能都仲要考慮就係、是。我哋仲要做啲乜嘢去令到头先所讲嘅个30-40%嘅有病而不自知嘅数目系可以进一步减少到咧？吓，唔使进入去嗰个门槛咧？ 哦，咁嗰个就去翻大好阔嘅问题，即系嗰个就去翻即系一啲吓香港政府都有唔同嘅委员会啊，系嘛？咁即系究竟点样令到大家嘅市民嘅生活健康啲啊？唔好咁容易有高血压啦、啊，唔好咁容易有糖尿病啊！咁嗰个就更加阔嘅问题啦，吓、啊。咁但系我谂呢个固然啦，即系呢个系从一个真系好大嘅大局嚟讲，咁其实都有个即系靠源头嘅问题啊嘛，系嘛？即系如果你能够 即係市民嘅生活大家健康啲，源頭上就冇咁多人有呢啲即係所謂慢性病啦。咁當然對所有人都係最好啦，亦都令到個醫療系統唔會太有負擔啦。咁但係嗰個就會涉及到更加基礎嘅一啲嘅即係政策工作。 嗯，當然頭先蔡偉都仲點咗一樣嘢嘅，即係如果當我哋嘅公立嘅醫療系統都係負責照顧翻做一啲嘅即係基層市民嘅篩查嘅時候，咁究竟一人一家庭醫生呢一個嘅概念或者係願景啊，又係咪可以達到咧？因為大家如果係有醫管局覆診嘅經驗，都知道咧，好多時你會見到唔同嘅醫生嘅。 哦，係啊，咁同埋即係香港頭先都有提過，就係家庭醫生嘅概念可能都仲未算係真係好普及、好普及。咁變咗即係其實係而家嘅情況會係點咧？即係未來如果要推行呢個計劃，或者真係要做到呢個一人一家庭醫生嘅時候，咁其實嗰個可行性係點去諗呢個問題咧？咁 嗯，心機旁邊聽眾朋友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1同我哋傾傾噶。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again。上一集咧，我哋讲到一个潮语叫 YOLO 啊 ，Y O L O， 就系咧 ，You only live once， 你只能够活一次。嗰个潜台词咧，就系有嘢要做咧，就好而家做啦。尤其是一啲好似風險好大啊，好似好危險啊，但係你一直好想做嘅事，你都可以做。上次同大家講咗啦，可以就咁當係一個助語詞咁 ，YOLO 咁樣，或者 YOLO，Hey YOLO 咁樣就係，人生只能夠活一次。你亦都可以當佢係一個 adjective 咁樣用，例如 It's one of those YOLO moments。咁咧個意思就係呢個咧正正就係嗰啲咧你只能夠活一次，所以你快啲去做啦嘅呢個時刻啦咁樣。It's one of those YOLO moments. OK， 好啦，另外一个成日有啲读紧书嘅听众问小叔叔啊，我去唔去外国留学好咧？咁小叔咧，而家回答咧可以咧就咁 YOLO， 咁大家都知道嘅意思系乜嘢啦。好，今日讲到呢度，拜拜。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eal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1嘅。咁啊，李立峰，呢個時間不如我哋請你一位醫療界嘅人士同我哋傾下啦。電話旁邊咧就有家庭醫生林永和，林永和你好， 你好， 係、hey， 大家好啊。 係嗱，林永和，按照今日咧李夏欣副局長嘅説法咧，就係喺呢個慢性病共治計劃咧，佢哋打算啊，就係如果一啲譬如綜援嘅人士啦，咁佢咧係可以第二時啊嚇係可以咧係去醫管局嗰度咧接受篩查嘅。咁但係咧。应该筛查完之后咧，就有机会系将佢摆翻入去而家嘅普通科门诊公私营合作计划入边噶咯，以免个资源系重叠。咁啊，关于呢一点，其实你都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而家譬如医管局嘅即系公私营医疗计划嗰个嘅推行啊，或者系资助啊，系大概系点样嘅咧？ 好啊，嗱，咁其實我哋香港就都有唔同嘅市民啦，咁佢嘅經濟環境啊，各方面咧，咁變咗都有一啲唔同嘅配套，希望有一個安全網俾佢哋啦。咁而醫管局即係政府嘅門診咧，就一向就變咗佢哋可能就即係比較上嗰個經濟負擔少啲啦。咁但係即係。當佢嗰個病情其實穩定咗之後咧，咁其實就開始就有一個計劃咧，就係、會唔會佢哋可以去翻一啲私家醫生去跟進咧？咁就留翻即係可能公營咧，可能睇一啲啱啱診斷到嘅，或者一啲比較可能要一個公營嗰個系統一個團隊去跟進咧。就去睇啦，咁而私家醫生就跟進一啲比較穩定嘅個案啦。咁我過往都同埋其他好多醫生都有做呢方面咧，咁其實都即係都可以嘅，即係我哋可能每日睇大概 可能在五個以下這類症的病人呢，其實就即都可以說兼顧到我們日常的診症啦。而他那個運作模式呢，我們用醫健通輸入一些資料啊，還有看回他可能做過一些檢查，樣其實都可以說都理想的。現在將會那個共治計劃呢，我想即有些類似的情況，只不過是一些即未有一些確診的病人，首先我們就做了個篩查這個過程先。咁如果篩查咗，其實係冇事嘅，咁已經即係起碼知道咗佢即係個情況係即係譬如係45歲以上嘅，咁我哋係一個高危類別咧，咁我哋知道係冇事，咁就即係都可以幫到佢，即係可以話病向淺中去處理啦。咁但係如果揾到係有之後咧，咁我哋就可以用呢個計劃咧，就喺私營嗰度咧同佢做一個跟進同埋治療咯。 系，头先咧，我哋即系同彩伟倾嘅时候都有倾过个问题啦。要或者请教翻阿林医生，你即系如果系以你嘅经验或者你哋个角度嘅观察咧，即系嗰个点样去令到鼓励到啲人去真系恰当咁去分流嘅咧？即系即系譬如啊，边啲会去私营啦？譬如好笼统就话你俾得起钱，咁但系个问题就系始终喂，即系可能对市民嚟讲，佢俾得起钱又唔等于佢一定要俾， 系 嘛？咁即系变咗点样去能够令到啲市民系即系能够恰当咁去分到流？ 咁嗱，呢個都係即係而家我哋希望就係慢慢了解嗰個市民嘅需要咧，協調翻啦。咁今日我聽到佢哋嘅講法就係希望有叫做第三條隊啦。咁就如果係公營嘅，可能有一啲基層會即係比較上去點都係選基層公營㗎啦。咁私營嘅，譬如45歲，尤其是去到未退休年齡咧。咁其實好多可能有公司嘅醫療保險啊，咁可能睇醫生都有一定嘅津貼嘅。咁佢哋可能如果係全費嘅私營咧，咁佢哋咧就都有部分嘅都可以做到啦。咁但係佢有啲咧可能就係都要自己俾啲貼啲嘅。咁但係如果呢個公私營協作這個共治計劃咧，可能就係、佢俾100多元，咁又可以用到公司嘅保險，咁佢又未去到即係需要一定用曬公營50元一次嗰個咁嘅水平嘅，咁可能就會幫到呢一班45歲至60歲，咁其實都有成200萬嘅一個人口咧。如果佢假設我哋跟而家啲統計咧，有10% 嘅人係即係有糖尿血壓，係冇得到一啲診斷啊治療咧，咁其實都有成20萬呢啲呢類咁嘅關注群組咧。咁其實我哋希望用呢個計劃咧，可以提供呢個所謂嘅第三條隊咧，去到令到佢哋有一個誘因去做篩查啦嚇。咁100多元係冇錯，即係佢其實都可以話用唔同渠道嘅，去自己用參加呢個計劃，或者可能公司都有啲驗身，又或者就算佢真係去咗公營之後咧，即係總之佢揾到之後，最緊要佢肯理。就即係我哋希望第一樣就係好多人其實呢個群組咧就係佢知㗎，血壓高高地，但係佢可能唔係用一個我哋醫生覺得合適嘅方法去處理咯。 系，另外头先我哋都即系讨论过一个问题，就系即系个资源同人手嘅问题。即系如果一个计划咁，当然个理念系好好啦。咁如果系真系大家一齐去验，咁亦都头先好粗略咁计条数，分钟有20萬人喎。咁系唔系真系即系譬如无论系私营好公营好，譬如如果讲私营嗰边，系咪真系可以有充足嘅资源可以应付到？ 补充就系李海欣副局长咧，佢就话9月会邀请基层医疗名册嘅医生咧参与慢病计划，估计1000个医生已嘅参与咧，已经足以应付需求。你哋自己医疗界睇条数又系点咧？ 嗱，我今日都计过啲数咧，咁其实都有啲吻合嘅。点解我咁讲咧？嗱，如果系啦，我哋当名册里面有1/3啦，即系1000个医生参加，咁咧我都系其中一份子啦。咁如果我计咧，譬如我就可以有個接收嘅配額咧，譬如我預計我接收100個呢類病人咁計啦。咁點解我咁計咧？我就如果我當60日至90日咧，就會再覆診一次嘅話咧，咁如果我接收100個病人咧，其實我一日咧只不過係睇多1至2個呢類嘅共治計劃嘅病人咧，咁我覺得工作上可以應付到嘅，即係嚇。咁而如果咁樣咧，咁假設有1000個醫生咧，咁每個都100個名額咧，其實都有100,000個。市民可以是即是我们有医生的人手去在私营那里去帮到他们啦。如果100,000个呢，刚才讲话好像20萬到啦。但是20萬人呢，其实如果看一些研究呢，其实有部分呢他都即是知地的，只不过他就不理的。如果真的完全没有病征或者不知道的呢，大 大概是3-4% 到，咁可能都是在100,000呢個數字徘徊到咯。咁所以即係初步，如果咁計，真係咁理想，希望有1000個醫生參加，而大家都其實好似我頭先咁計，如果肯接收100個病人咧，咁其實某程度上係即係可能初步嗰個人手配套係啱嘅。 嗯，咁不過我好快地都想問一樣嘢啦，就係、是、由於咧個醫生佢嘅收費咧係可以高於150蚊呢個共付額噶嘛，咁即係話變咗咧，到時市民可能佢會揀，即係睇住醫生嘅收費佢會揀，咁出到嚟嗰個情況就係會唔會分得勻啦？即係你頭先就話應該每個醫生係每日睇多一兩個已經得噶啦嘛，咁但可能有一啲嘅人士佢會揀一啲冇再更加多額外收費嘅醫生，分唔分得勻咧？ 是冇錯，咁所以都有好多細節，希望即係到時再睇下點樣了解啦。不過我相信好多可能社區嘅，特別係一啲非專科嘅家庭醫生咧，咁其實可能佢哋都未必會有一個即係收150蚊以外嘅費用啦，嚇。咁而如果你話其他一啲老人科、糖尿科，即係一啲專科醫生肯參加呢個計劃咧，咁佢可能係有一個收費嘅。不過亦都有部分市民可能佢又覺得啊，睇佢哋咧個信心大啲，俾多少少錢亦都可以。咁我諗都係即係私營就係有一個你可以有彈性或者一個自由度咯。咁睇下慢慢，如果係啊冇人去睇嘅，可能佢會調整個費用，咁都唔出奇咯。 嗯，好，多謝曬你，林永和醫生，唔該曬。林永和係一位家庭醫生嚟嘅，嗱咁啊。李亚峰头先我哋咧就5:30新闻之前就同社联嘅行政总裁，亦都系基层医疗健康发展督导委员会嘅成员蔡海伟倾过啦。佢有少少嘢想补充嘅，蔡海伟你好， 系啊系啊，唔好意思，唔紧要，补充一句就系、是，因为其实头先大家都关心啊，啲人会唔会真系嚟参加呢个计划咧？咁样，咁我觉得其实今天咧可能个机会会大咗啲嘅。点解？因为我哋其实有18區嘅地区康健中心、地区康健站，咁呢啲中心咧其实系好积极。咁做好多外展工作去揾啲人，鼓励佢哋参加做会员同埋唔同嘅计划嘅。其实我最近都听过佢哋一啲分享咧，我觉得啊真系好嘅先好。譬如举例，我听过啲中心讲咧，佢哋系外展去一啲嘅，譬如清洁工，譬如街头嘅清洁工，系由去嗰度揾佢哋，同佢介绍个中心嘅服务，鼓励佢做会员。咁亦都有啲人去地盘啦。有啲去過渡性房屋啦，等等咁樣。咁你見到其實係而家同以前唔同。以前可能政府就係開咗門等你嚟參加。而家咧呢18間嘅地區康健中心、康健站咧，係會主動啲去揾一啲佢覺得平時可能會少啲去接受啲服務嘅人咧，去等佢做會員。咁呢個可能對成個公平性咧，將來會更加高啦。 好快地大概1分鐘到問埋呢個問題就係、是、咁。但係對於一啲最基層嘅市民咧，譬如你頭先講清潔工咧，佢可能一日開工咧12-14個鐘嘅。其實佢即係有咩方法鼓勵佢哋參加呢啲嘅篩查計劃咧？除咗地區康健中心揾人之外， 其實咧就真係如果佢真係完全唔理啲資訊，就係聽都唔聽唔睇嘅話，真係好難嘅。咁所以呢類咁嘅外展工作，我覺得係幫助好大，因為佢去到個地方，佢可以直接同佢解釋，喂，其實原來你呢個年紀係好大機會有咁嘅疾病嘅喎。如果你做咗預防嘅時候咧，係會減少長遠個問題嘅話咧，我估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方法。其實過往以前衞生署都做好多健康教育工作，但係都未必容易接觸到呢一班你話長時間工作啊，或者平時好少接觸嗰啲資訊嘅人嘅話咧，我哋覺得而家由翻呢啲中心去接觸佢哋咧，可能個成功率會高好多咯。 嗯，好啊，多謝曬你，蔡偉傾到呢度啊，唔該。跟住咧，我哋亦都有6點前嘅交通消息啦。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北角码头嘅坏车已经离场，车龙有待消散，去到东隧入口范围噶啦。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菲林明道，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嘅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北角政府合署。 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龙翔道桥面。另外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的龙尾分别去到德宝花园和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的车龙排到去油站。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龙尾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出屯门公路排到去龙日村。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李立峰。 翻嚟到晚上嘅6:42，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嘅。咁啊，李立峰，刚才我哋喺5到6咧，就同大家倾过啦，系慢性病共同治理先导计划嘅。咁啊，有位听众陆先生咧，都想发表意见，听听先。陆先生你好， 你好， 系你好，各位主持好， 你好，有咩睇法啊？ 嗱，我唔知点解无啦啦会有咁嘅计划出嚟嘅。我个人嘅睇法咧，就系因为好似嗱，我都60岁噶啦，咁我都经常去睇啲门诊嘅，一年起码都2-3次啦。咁如果啲門診嘅醫生，如果覺得係45歲打後嘅人係高危，咪同佢驗咯。嗱，門診咧個個診症室門口都有部血壓機。 你個意思係公立醫院門診定係乜嘢啊？ 所有門診都係啦。而家出邊嗰啲政府嘅門診啦，總之，咁佢哋個診症室門口都有血壓機，咁你驗咗見醫生，醫生都知你個血壓情況啦。咁同埋本身嚟講，如果係已經有糖尿病嘅，有記錄啦。冇嘅，如果係屬於高危年齡嘅，咪寫啲個驗咯。我舊年都遇到個好醫生，佢都幫我驗咗。 嗯。 咁其實嚟講，如果喺公立醫院嚟講，裏面去做，咪已經可以咯。點解要整個計劃咧？我真係唔明白，我想請教你哋點解嘅。 咁不過陸先生有啲人又未必會去診所嘅喎，同埋即係佢唔會即係無端端去依啲嘅門診咯。佢係有事先至會去門診啊嘛。咁而家就係想揾一啲即係佢本身以為自己冇問題嘅，但係就參加依個篩查咧，可以及早做到一啲嘅健康管理工作嘛。 嗱，其實咁講，如果你咁講咧，冇事嘅人梗唔使睇醫生添啦。我去年去到都唔係因為呢啲問題去睇醫生㗎，我都係其他原因睇醫生啫嘛。咁個醫生都幫我驗啦。咁係咪可以？如果由而家你哋覺得係有咁嘅需要嘅，所有高危群族45歲打後嘅，總之你一嚟門診睇醫生，我就幫你驗。 嗯， 咁咪得咯，定期幫我驗，咁你咪可以揾到啲潛在嘅病人咯。 好啊，多谢晒你啊，陆先生嘅意见啊吓，咁啊，当然啦，即系我谂迟啲咧，政府会就住呢个慢性病共同治理先导计划咧，佢哋而家嘅打算咧，就应该会系大概去到差唔多接近9月嘅时候啦，应该就会再有多一啲嘅资料出嚟啦，咁同埋亦都会系筹备嗰个嘅名册嘅，佢哋预计咧就11月咧，应该市民就可以喺康健中心报名配对家庭医生咧，同埋陆续安排筛查。大家又留意一下嗰阵时嘅详情啊！先报一报而家天气啊，而家温度咧就摄氏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嘅。根据天文台嘅天气预测啦，嚟紧嘅天气展望咧都系跟住嗰2-3日都系持续酷热，大致系天晴，但系局部地区咧会有骤雨嘅。而下星期嘅中期啊，骤雨会逐渐增多。嗱，关注完健康嘅问题啊，李立峰，不如我哋又关注咧系安老嘅问题。其实都谈了即好一段的时间的了，即也都有一些人士有个呼声，就是说我们可不可以有些措施协助香港人回到去内地安老呢？其中一个呢，是不是可以扩大院舍的供应呢？现在呢，其实我们是香港是有两个的非政府组织呢，就分别是在广东省盐田和肇庆呢有两间嘅安老院嘅，咁就係供香港嘅长者咧上去入住啦。咁但係较早之前啦，我相信即係市民都有留意到嘅。其实咧，香港嘅方面咧，亦都係同广东省咧係签订咗一个备忘录啦，都讲緊话点样去促进咧一啲即係两地喺养老方面嘅合作嘅。咁呢个就係关于共同推进粤港两地养老合作嘅备忘录。 咁根據咧，即係較早之前啦，孫玉涵局長啦，勞福局孫玉涵局長啦，佢都話啦，會係打算咧係擴展呢個廣東院舍住宿照顧服務計劃嘅。咁根據而家好多嘅即係唔同消息啦，就應該咧政府都可能會係將呢個計劃咧由原本嘅鹽田同埋肇慶咧擴展到去大灣區嘅另外嗰九個嘅城市，並且可能會係用一個買位嘅方式咧，去向入邊咧係買一啲嘅安老宿位俾香港嘅老人家可以入住。 係啊，咁就係一個擴展嘅問題啦。咁但係都入邊都可以涉及到細節問題嘅。咁你譬如你擴展去唔同嘅大灣區其他嘅城市嘅時候，你九個市嘅時候，咁其實嗰個嘅所謂唔同市個吸引力其實會唔會唔同，或者需要嘅位其實會唔會唔同咧？咁同埋有個頭先都講啦，而家嘅兩間都係即係香港嘅一啲 NGO 非政府組織去辦㗎啦。咁如果係去翻啲內地院舍嘅話，咁點樣個機制點樣同佢有更加好嘅溝通咧？又或者甚至如果係即係香港人喺嗰度住嘅時候，係發生咩事或者有咩特別需要嘅時候，點樣可以確保到佢哋個利益啊？或者點樣去確保到佢哋即係得到應有嘅照顧啊？咁樣樣咧，咁呢啲都全部係細節係即係可以去探討嘅問題。 嗯，仲有另一個細節就係咧，究竟呢啲嘅買位咧係只係限於係由香港嘅非政府機構去全力負責營運啦，或者係部分負責營運啦，定係咧純粹係內地嘅機構去營運嘅安老院舍都得咧？因為如果我哋睇翻啦，即係早前啦，七月初啦，勞福局局長啊孫玉涵咧，佢就話即係考慮將計劃咧係擴展到去有良好記錄嘅香港非政府機構或者係私營院舍營運嘅院舍，咁就詳情咧係適時公布。即係似乎暫時睇剛才我哋所引述嘅行文咧，都係講緊嗰啲機構咧營運機構係要同香港有關聯嘅。咁但係會唔會係進一步係要擴展到去一啲同香港係冇關聯嘅機構都可以同佢買位咧？咁呢啲又係另一啲要關注嘅細節喎。 係啊，咁亦都即係其實亦都有個好基本嘅質素嘅問題啦。咁當然嗱個講法就話都係固然都係會揾一啲高質素嘅一啲嘅內地嘅私人護老院。咁但係甚至有個講法五星級嘅所謂五星級。咁但係其實係如果具體啲講，即係客觀啲講，咁其實即係嗰啲嘅指標其實係啲咩咧？可能係包括譬如人手啊、一啲嘅設備啊等等，有冇一啲比較具體硬性嘅指標係基本要求嚟嘅咧？咁 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其实你对于即系喺内地嘅安老院舍啊，如果系可以获得香港嘅即系买位啦，咁然之后可以供香港老人家入住，扩展到唔单止系头先所讲嘅盐田同埋肇庆嗰两间啦，扩展到去更加多，你自己嘅睇法又系点样咧？有冇咁嘅需要咧？或者最主要嘅关注点会系边一样咧？系医疗问题啊，定系其他嘅问题咧？都要打电话嚟1872321同我哋倾倾噶。咁啊，较早之前啦，立法会咧有好多嘅议员啦，就喺福州嗰度啊，福建啊，做咗个考察啦。咁当中亦都有考察到一啲喺内地退休嘅长者啦，同埋安老院舍嘅。咁究竟个情况系点咧？电话旁边我哋请嚟立法会社福界嘅议员狄志远啊，狄志远你好， 你好。 是你好，两位主持你好。 是不如先由你内地的考察去到讲起啦。不如先讲啦，就是内地的老人家他在福建计划之下，其实有几大的需求他们是想是入住到当地的院舍呢？ 是但现在就香港呢就有广东计划和福建计划啦。咁就港島計劃，我知咧，大概有20000個老人家咧，就係攞咗啲香港福利咧，係帶去咧，就係喺廣東一帶咧，就係退休啦。咁福建大概有2000個嘅老人家嘅。咁我哋喺香港又好，或者去嗰日上個禮上幾日，我哋去到福州嗰度，同啲香港移居過去嘅退休人士啊、老人家咧，咁同佢傾咧，咁我哋有接觸到大概20個呢啲嘅老人家啦，正面嘅，大家反應係正面嘅，咁啊覺得喺個生活咧就好，有啲就覺得就話我同翻啲親戚朋友一齊相處啦，甚至有啲仔女都喺內地嘅，咁就居住環境係改善好多嘅，咁同埋嗰個活動空間啊，或者啲閒暇休息咧都比較佢覺得幾滿意，咁但係當中都大家有個好共通嘅面對一個挑戰咧，就係嗰個醫 療嗰個嘅照顧啊。咁好多老人家，譬如佢定期都要翻香港復診嘅，可能有啲長期病患啦。咁喺內地，因為而家冇醫療，佢哋冇醫療保險咧，咁啊睇醫生就會比較貴啲啊。咁同埋佢哋又唔係好掌握到咧邊啲醫院啊，或者邊啲診所個醫療水平係點，所以佢哋好多時都頻頻撲撲咧要翻嚟香港睇醫生。咁呢個可能嚟緊我哋都要同政府傾傾咧。啊！呢啲計劃，咁個醫療配套點樣做好啲咧？咁 嗯，嗱，咁佢哋就係喺內地去到退休啦。但係如果講緊話院舍喺內地有院舍嘅需求，即係照你哋所理解，究竟有幾大咧？ 嗱，如果喺福建嚟講咧，因為依一批咧多數比叫做即係行得走得嘅為多嘅，咁但係咧一段時間之後，佢哋都會身體會即係退化啦。咁可能有啲不斷無可避免有啲嘢需要住院舍嘅。咁喺福建計劃同埋廣州福建計劃特別係啦，咁未有依方面嘅諗法嘅。因為而家你參加福建計劃咧，嗰啲嘅老人家咧就可以攞高齡津貼啦，1800蚊啦。咁或者係符合嗰個入息審查咧，係可以長者生活津貼嗰度4000蚊。咁如果揸住依啲錢咧，你話健健康康。比較精神行得走得咧，咁喺度生活，我諗可以勉勉強都應付得到。咁但係年紀再大啲啦，咁佢要住院啊，或者睇醫生嘅密度高啲嗰陣時候咧，而家個配套我就覺得係即係未太完善咯。咁所以同我哋傾偈老人家，其實佢都有呢個種嘅憂心嘅。咁呢個我哋翻嚟就要同政府傾傾啦。啊，譬如話個醫療券可唔可以提供佢哋咧？因為佢哋喺香港可以用噶嘛，翻到內地就冇啦。咁佢哋咁政府又話醫療券佢點樣可以揾到符合嘅機構去即係去承接呢啲嘅服務咧？咁我哋都有同福建政府嗰方面啲官員傾過，佢哋持開放態度嘅，可以探討一下點樣可以做一啲居民嘅醫保啦，或者係提供啲咩服務咧，可以使用醫療券咧。咁我覺得呢個係政府亦都可以主動積極啲咧，同福州啊、福建嗰邊啲官員咧，可以傾下點樣可以完善化呢件事咯。 嗱，即係頭先啱啱提到，即係如果係醫療嗰邊，咁就起碼有個方向啦，即係醫療券個使用問題，咁即係同福建嗰邊去睇啦。如果院舍嗰度，即係如果即係純粹講方向嘅話，係有咩方向可以做咧？ 嗱，兩個方向嘅。如果你話而家就暫時有2000個香港居民過去啦。咁如果你話日後大家都適應咗啦，咁各方面配套都好咗咧，咁可能越嚟越多嘅香港嘅體能士咧係翻去福州嗰邊噶啦。咁經過一段時間之後咧，佢哋就需要一啲日間照顧啊、院舍照顧。咁呢啲我哋覺得如果我哋有責任地去令到我哋呢啲香港嘅老人家去到內地咧，都有個完善照顧，呢啲我哋要規劃嘅。咁正如就喺頭先有提到話，喺鹽田啊、深圳咧都有啲港式即係香港機構舉辦嘅一啲服務咧，咁喺而家喺內地開始發揮啦。咁如果你話福建將個人口即係人數係增加，係咪值得同香港嘅 NGO 傾下？我哋喺福建舉辦一啲日間護理服務啊、院舍服務，嚟夠照顧呢啲咧係一路身體即係比較衰退嘅老人家咧，係得到更好嘅照顧咧。因為喺內地咧，呢啲服務嘅質素都比較參差嘅，咁亦都冇一個資源上嘅配合咧，咁對佢嚟講，可能某個階段之後佢應付唔嚟咧，大家都會翻翻嚟香港咧入住老人院，咁呢個對唔係太理想嗰個安排咯。 咁我哋集中翻講啦，即係喺大灣區嘅城市啦，嚇廣東院舍住宿照顧服務計劃嘅擴展啦。 冇錯， 而家有一啲嘅説法就係會係透過買位嘅方式咧去到做嘅，咁但係當然細節就唔知啦。咁不過買位嘅時候你自己。嘅睇法系应该要嗰个嘅安老院舍系要同香港嘅非政府机构有关联，同香港嘅私营机构有翻关联，定系纯粹系内地嘅安老院舍？你觉得都应该可以考虑啦。 嗱，我觉得用买位嘅模式咧，就系个资源点样去调动啫，即系话如果你系买位。咁呢個院舍，我去幫你買3個位、5個位，我嗰個政府嘅資源咧就可以調動過去啦。咁個院舍就收到嘅資源咧就可以提供服務啦。咁我覺得喺開始嘅階段啦，即係未來一段時間咧，我覺得係由港式或者係香港有個經驗嘅機構嚟去主辦咧比較好啲，因為院舍服務一個持續24小時、365日嘅服務嚟嘅。咁你話我呢段時間做得幾好，啲管理團隊又做得唔錯，但係一段時間之後佢可能會即係變化咗啊，咁服務有所落差咧，咁對老人家嚟講。 就唔係太理想。但係香港咧，因為我哋運作老人院嚟講，都一直都有個好高嘅水平嘅。咁好多 NGO 啊，佢哋都運作呢方面服務都好有經驗。同埋咧，我哋喺人力嘅編制啊，每個程序嘅安排咧，都好有嚴謹嘅一啲嘅所謂我哋嘅 protocol 啊，即係嗰個服務嘅模式。咁呢啲我哋香港就非常之成熟。咁喺開始階段咧，我認為咧，俾香港人有信心咧，就由香港 NGO 咧去主辦。咁嗰啲運作模式咧，就兩地政府可以即係大家安排啦，譬如話地方啊、建設啊，有冇一啲優惠俾 NGO 咧咁樣，咁我都值得係去商量嘅。喺開始階段，我認為 NGO 做好啲。咁我都所知咧，香港亦都有唔少 NGO 咧係願意同埋有興趣咧去大灣區裏邊開設港式嘅老人院或者日間護理中心。咁呢個其實就係等緊政府嗰個措施啫嘛。 系有冇一个其实有冇一个评估咧？其实个需求大概会有几大？因为有嗱，譬如福建咁，但系头先都讲，因为福建香港本身好多福建人，咁跟住就系其实而家参加福建计划好多时都真系一啲即系老乡嚟嘅，咁佢翻去乡下，可能啲亲戚喺度，甚至头先提下仔女都喺度。如果系广东省或者大湾区，即系唔同嘅城市，因为见到而家譬如盐田嗰街，因为好近香港就好多人嘅，但系去到肇庆可能就好少人嘅。咁如果系啦，咁变咗有冇一个评估系？其实如果是惠州或者其他大湾区的其他的城市，其实大概有没有一个需求评估的？ 如果大湾区来讲，我都合适的，因为在大湾区呢真相对来讲近，同埋再加上就是在大湾区的优势就是地方比较充裕一些，地方空间好一些，人力的支援或者配套呢都容易过，因为香港现在都讲紧去内地呢是有些外劳入来香港老人院服务，即是证明的人手呢在内地安排可能会理想一些，现在就讲紧一个服务 的水平。我们都面对一个现实呢，就人口老龄化是会增加，咁我哋都估計咧，嚟緊對於老人院需求都係會提高噶，不斷咁去提高噶。咁政府而家就喺香港不斷去揾地方啦，嚇，譬如公營房屋有5%咧係我嚟福利用地啊，亦都會要求啲發展商起新樓嘅時候咧，會喺賣地條款嚟要求俾好老人院啊。咁但係呢個咧都可能未必能夠追到即係社會嘅需求。咁喺大灣區開設一啲港式有水準而政府能夠投入去參與咧，呢種係對我哋香港老人家係一種選擇。嗱，當然我哋唔強迫嘅，但係佢認為咦，去到大灣區咧，空間好啲，人手嘅照配備又幾好，政府嘅資源又到位，咁醫療服務又配套咧，咁可能嚟講對好多人有個選擇。今日咧，我哋就冇一個明顯嘅調查，但係我哋去一路溝通啊，去接觸嚟講咧，其實係唔少人係詢問咧，究竟我哋有冇機會去大灣區咧，係退休住一啲比較我哋覺得有一定嘅水準嘅老人院咧，我覺得個需求存在。但我就冇數據，只係提供俾大家參考。 而家有個說法就係話咧，係會幫申請嘅長者喺當地買埋個醫療服務嘅，咁啊等佢哋唔使翻去香港睇醫生。咁你剛才都講過啦，即係醫療係佢哋關注一個項目啦。如果係咁嘅時候，又可唔可以進一步鼓勵到佢哋翻去內地嘅安老院舍度住咧？ 這個絕對有幫助，因為真係咧10個長者都係擔心個醫療個配套嘅。咁嗱，而家我哋都明白咧，內地個醫療嘅設備或者係嗰個服務咧，係水準都係提高咗，即係唔係講緊70-80年代嗰種噶啦。咁亦都好多，譬如三級醫院啦，咁個水準都係即係有種嘅公信力啦。咁而家問題就係、如果我哋自己去呢啲院，冇醫療保險咧，咁老人家就應付唔嚟啦。咁唯一考慮咧，就係翻香港，咁周居勞頓啊，或者緊急嘅時候咧困難啦。咁如果話有個醫療保險嘅配合咧，咁我就喺當地醫院做咗一個即係一個合理嘅照顧，好嚴重好長期先翻嚟香港。咁我覺得呢個安排其實係絕對理想嘅，政府要諗下呢個法點樣解決問題咯。 好多謝曬你，狄志遠傾到呢一度啊。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李立峰。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嘅，而家咧就有个广东院舍住宿照顾服务计划啦，咁啊由两间咧香港嘅非牟利组织咧系喺内地嗰度营办噶，不过咧就过去嗰段时间个反应都唔系即系好好啦吓，咁啊一间咧有121人，一间咧就得12人入住嘅啫，咁但系咧当政府如果佢哋打算系扩展呢个广东嘅院舍住宿照顾服务计划去到大湾区嘅其他嘅城市嘅时候，咁你又觉得点样先至可以个营运系既能够保证到质素，但系咧亦都系可以满足到香港人嘅需要咧？或者系应该边啲城市啊先至系设呢啲嘅计划咧？定系可以由一个市场去到做主导咧？都要打电话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倾倾嘅。其实嗱，风林当然啦，即系社署咧，佢哋较早之前都话啦，即系呢啲嘅安老院舍咧，如果系扩展嘅话咧，就必须系要有具备良好嘅本地资助院舍照顾服务记录嘅香港非政府机构或者系私营机构咧去到营运嘅，咁呢个系大原则。但系当然即系而家细节系未公布啦。咁但系当然系大原则嘅时候，其实入边都可能可以好多空间嘅。譬如就系佢系咪可以同内地嘅相关机构去到联营啦？咁譬如佢，但系如果系咁嘅时候，咁我譬如个联营又应该系各自即系去要唔要计翻咧香港嘅机构嗰个参与嘅比率啦？仲有就系譬如系监管嘅问题啦。咁到时佢到底譬如系牌照啊或者各方面嘅监管到底系如何？因为你而家两间就比较容易去处理啦。但系当你分散咗好多间嘅时候，点样都确保到佢哋嘅质素系能够符合到我哋嘅即系买位嘅标准啊？买位嘅要求咧咁样？ 系啊，咁因为你联营，头先讲即系联营都有好多种唔同可能性。咁其实如果我哋讲紧过往嗰个嘅谂法就话如果始终系香港去一啲嘅机构去负责咧，好似系俾大家信心好啲，或者真系有事嘅时候，可能个沟通好啲啊，或者问责会好啲啊咁。咁联营等于即系一定呢啲嘢全部解决到嘅，即系都要睇下即系所谓联营嘅方式啦。即系联营嘅时候，香港个机构佢嗰、那个即系所谓话事权有几多啦，系咪佢个监管嘅能力有几高啦？即系其实都会有好多呢啲嘅变数喺度啦。 同埋如果用另一个嘅角度去睇咧，呢、這个亦都会唔会有助舒缓啊香港排紧安老院舍嗰条队咧？嗱，因为如果我哋睇翻啦，即系香港嗰条队咧，截到去今年嘅五月底咧，总共系有16000嘅长者咧喺中央名册轮候紧资助宿位嘅，咁而护理安老嘅宿位咧，平均咧都要轮候28个月嘅，咁当然啦，即系如果佢譬如以而家咧就系广东院舍住宿照顾服务计划咧，你参加嘅先决条件咧都系首先必须你系喺嗰条嘅轮候队啦，咁然之后你先至可以入到呢一个计划啦。咁当我哋如果将呢个计划扩展到去大湾区其他城市嘅时候，又有冇助去舒缓香港嘅安老院舍宿位嘅供应嘅问题咧？ 嗱，咁理論上多咗選擇，咁就點都會好少少嘅。咁當然個問題就幫得幾多啦。咁呢當然呢個幫得幾多又會去翻一啲基本嘅問題，就係其實個所謂吸引力有幾大嚇，即係對香港嘅啲老人家嚟講，佢寧願喺香港繼續排多陣啦，亦或覺得其實去大灣區嘅其他地方都似乎有佢個吸引力，亦都可以即係唔使排咁耐咁。咁呢個就真係去翻個都係去翻個質素啊，會俾大家信心啊等等嘅因素。咁就会即系我哋会知道就究竟嗰个所谓帮助去舒缓嗰个力度会有几大咯。 嗱，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有啲咩意见同睇法咧？你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倾倾噶。 大变局，新机遇。 今集谢祖慈继续请嚟飞书产品总监陈英伦，讲下年轻人北上就业嘅新机遇。 同嗰个天时地利人和系有关嘅，因为呢一个经济嘅发展，咁而家有呢啲互联网嘅一啲机会。呢啲機會唔單止係本土中國嘅市場，亦都係全球嘅機會，俾到啲中國企業走出去。 星期日下晝4点，香港電台第一台。 大變局，新機遇。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風，自由風。 自由风，自由风的电话号码1872311。李立峰呢个时间我哋请嚟就是香港国际社会服务社福建计划的服务经理吴艳娜嘅。吴艳娜你好。 你好。 系两位主持人晚安。 系你咧就负责去处理咧呢个福建计划噶啦。咁其实你过去嗰段时间即系观察到咧喺福建去退休嘅老人家，其实最关注嘅系咪都系一个医疗嘅问题咧？如果能够解决到医疗问题，系咪相信会唔会有机会吸引到更加多老人家翻去安老咧？ 系啦，咁咧讲起老人家翻去安老嗰、那个考虑嗰个因素啦，咁其实医疗咧，我哋见到咧系占咗好大嘅一个比率嘅，系啦，咁始终而家啦，香港同内地嗰、那个我哋讲嗰个医疗体制模式啦，系未系完全互通啦，同埋又唔一样咁样嘅，系啦，咁老人家究竟对呢个认同感啦，即系内地嗰个医疗嘅认同感咧，咁呢个就好参差嘅，即系简单啲讲啦，咁举个例子，咁内地咧比较中意打点滴嘅，系啦，咁呢个系咪我哋香港老人家咧都好欢迎嘅一种模式啦？又或者再举个例子咧，即系嗰个软骨重建手术嘅，系啦，咁有好多老人家又中意翻去内地做呢个手术咁样嘅，系啦，咁所以呢啲咧医疗呢个方面咧都系长者考虑嘅好大嘅一个因素咁样啦。咁其实我觉得除咗医疗之外啦，咁其实可能嗰、那个交通啊系咪方便啊？即系假设我哋老人家上咗去内地嗰度退休啦，我哋讲养老。咁样嘅，佢自己或者同佢个伴侣上咗去嘅，咁我相信咧，佢哋个子女啊，都希望可以其实系方便可以过去探访佢哋噶嘛。咁呢个交通方面咧，系咪又系方便咧？我觉得都系一个考虑嗰、那个嗰、那个要素啦，系啦。咁同埋咧，我哋做开呢、這个福建计划啦，咁其实都了解到因为我哋都探访过有啲住喺院舍嘅退休嘅港人啦，系啦。咁其实嗰间院舍咧，系未必可以提供到呢个讲粤语嘅照顾员俾佢嘅，系啦系啦，咁所以呢个都系其中一个诱因啦。我哋讲系啦，佢会唔会考虑翻去啦？同埋仲有一样嘢咧，内地咧如果你入住院舍咧，佢哋会有即系你要俾嗰个医疗备用金啊。係啊，即係我哋講有少少按金或者押金嗰個形式啊。咁其實呢個費用咧係由可能兩個月嘅住院嘅嗰個費用啦，甚至乎到係幾萬蚊嘅，十萬蚊我哋都有聽講過嘅。咁如果老人家佢要翻去住呢個院舍嘅，咁佢首先要提高到一筆咁大嘅資金出嚟，咁其實我哋都要問一下啦。其實係咪每個老人家咧都可以支付到呢、這個呢、這個叫做醫療嘅備用金咧咁樣嘅？係啦。 所以如果我哋话咧系广东院舍住宿照顾服务计划去扩展到去大湾区其他城市嘅时候咧，譬如你头先讲到医疗嘅问题，即系就算啊香港系为长者咧喺当地购买医疗服务啊，可能第一关就系要过咗你头先嗰个嘅即系按金押金嘅问题，即系如果特区政府可能系唔处理埋呢个押金嘅问题，系咪相信都可能会减低咗成个计划嘅吸引力咧？ 我覺得我相信係有一定嘅影響嘅，同埋咧，我哋福建計劃嘅受惠人啦，佢哋雖然係啦，長期住喺呢個福建啦，即係佢拎住呢個福建計劃嘅津貼啦，係啦，咁但係到復診嘅時候咧，我哋都見到係啦，佢哋係會選擇翻嚟香港呢度復診咁樣嘅，係啦，咁當然啦，呢個交通費用咧係自付咁樣嘅形式啦，係啦，咁我哋都可以睇到即係唔同嘅長者咧喺對於佢復診呢方面咧係即見到好唔同嘅選擇咁樣嘅，係啦。 而嗰個選擇係有係。因为有啲长者系宁愿，即系佢宁愿翻香港，系咪咁样去理解？即系有啲长者佢可能比较可能无论比较信赖香港医疗制度又好啊，比较习惯香港医疗制度，因为头先都提过话，可能国内一啲嘅即系做法可能同香港又唔完全一样啦。咁即系你嘅意思系，其实都有啲长者系其实俾佢拣，佢都宁愿翻香港复诊嘅，系咪可以咁样理解？ 系，根据咧，我哋啲个案工作员同，即系我哋每一年咧都会上去同长者做呢个续期嗰个手续噶嘛，系啦，咁都会倾谈到呢、這个医疗嗰个问题啦，系啦，呢个系我哋第一手嘅资讯啦，即系由呢个长者嗰度得翻嚟嘅第一手嘅资讯咁样嘅。 嗯。 咁另外即係頭先講到，如果係啦，譬如喺福建計劃入面啦，即係如果你話譬如交通，但其實係咪可以咁樣理解，即係而家係參與福建計劃去到即係喺福建省即係退休嘅老人家，咁其實我想象佢哋住嘅地方都係一啲比較喺市中心嘅地方，因為你成個省都大㗎嘛，係咪，即係其實都係咪都係大部分係住喺福州或者係一啲主要城市主要市區㗎啦。 系啦，咁睇翻福建省啦，系啦，咁福建计划主要嘅受惠人咧，都集中喺呢个厦门啦、泉州啦，同埋福州呢三个比较发达嘅城市嘅。但系相对比较远啲，例如我哋讲南平市，即系武夷山嗰边啦、三明啊、龙岩嗰边，其实都系有我哋嘅受惠人喺嗰度嘅，系啦。 嗱，伍燕兰头先都留意到啊，你就话即系啲老人家咧，佢哋都关注个交通上面系咪方便香港嘅亲人咧上去探佢噶嘛？咁所以如果我由呢个角度去到睇，当我哋要话扩展香港嘅即系老人家可以翻去内地嘅安老院舍去住嘅时候，我哋讲大湾区九个市啦，由你哋嘅数据或者各方面去睇，其实究竟有边啲嘅市系会比较容易地去做到呢啲嘅安老院舍，而又同时系有吸引力嘅咧？考虑埋交通啊等等嘅因素。 咁我哋集中翻喺呢個福建省啦，係啦。咁我哋因為我哋都有我哋嘅工作人員啦，長住喺呢個福建嘅。咁佢哋就觀察到啦。咁其實福建養老咧，其實嗰個養老院舍咧都有一定嘅吸引力嘅。咁例如我簡單講下佢嗰個經營嗰個狀況啦，係啦。咁其實佢個數量咧係超過呢個300間㗎啦，即係福建嗰個養老院係啦。咁佢個性質咧有幾方面嘅，即係我哋講。公办啦、民办啦，即系例如私人又或者政府嘅，又或者系民办工作，即系政府政府俾钱啦，咁跟住私人机构咁样营运啦，又或者系呢个公建民营咁样，即系调翻转咁样嘅。咁佢个类型咧，其实都好丰富嘅，即系我哋见到啦，有呢个养老社区啦，有综合性嗰个养老机构啦，例如社区照料中心或者护理院啊，或者专业嗰个护理咁样嘅。咁佢哋嘅床位咧，其实系唔緊張嘅，係啦，咁佢個數量咧由呢個幾十啦到幾千都有嘅。咁頭先主持人都有講到啦，咁我哋而家嗰個長者嗰個輪候住宿照顧服務咧，其實我睇翻最新嘅數據咧係17個月嘅，係啦。咁其實如果相對於內地嚟計咧，咁其實內地係幾乎可以你而家。可能登記咗啦，做曬嗰啲檢查咧，其實你就可以直接入住嘅。咁其實呢一個係一個好大嘅吸引力啊！你唔需要等十幾個月嘅時間，你就可以係啦，可以入住呢、這個養老院啦。同埋佢嗰個佢嗰個入住嗰個年齡咧，同我哋香港都有少少唔同嘅。佢係根據翻內地嗰個退休個歲數標準嘅。咁女性咧，咁就55歲就可以入住啦；男性咧係60歲咁樣嘅。咁我哋港人如果入住，呢啲養老院啦，咁其實同內地嘅長者咧嘅收費係其實一樣咁樣嘅，係啦，同埋而家好多咧，佢係會有嗰啲三甲醫院啊，我哋講內地最勁嘅啦，係啦，三甲嘅醫院，佢啲老人科嗰個專家坐診咁樣喺度嘅，係啦，咁呢個都俾到一個安心我哋嘅，其實另一方面咁樣睇，係啦，雖然有啲長者係我都係相信較為相信香港嘅醫療，但係咧另一方面其實。都有長者係好相信國內呢個三甲醫院嗰啲專家咁樣嘅，係啦，咁又同埋監管個問題啦，都講得比較多嘅。咁我哋睇翻咧，2020年嘅時候，國務院咧其實發布咗一個文件嘅，叫做《關於建立健全養老服務綜合監管制度，促進養老服務高質量發展嘅意見》咁樣嘅。咁其實咧，呢個係國內第一份咧以監管為主題嘅文件咁樣啦。咁佢入邊嘅措施咧，其實都有提過啦，可以建議啦，喺啲公共嘅地方啦，我哋講裝呢個 CCTV 咁樣監管佢啦，係啦，同埋佢哋仲有一個叫做公共服務平台嘅，咁佢會 upload 啦，關於呢個院舍嘅資訊公開曬嘅，咁其實都俾到一個參考啲老人家一個 open 嘅資訊可以給大家參考咁樣嘅，係啦，咁其實呢啲咧。咁其实呢啲咧都系一个比较吸引嘅嗰个条件啦，系啦。 所以阿吴燕娜，即系由你嘅角度咧，如果我哋真系要将个住宿计划咧向内地扩展嘅时候，其实唔单止应该要考虑广东省添啊，应该要考虑埋福建，系咪咧？ 其實某程度都是的，因為其實廣東和福建啦，係啦，咁我哋啲長者咧同嗰個香港嗰個聯繫又比較密切嘅，咁其實係多一個選擇俾佢哋翻翻去，有啲可能甚至唔係廣東省嘅，即係祖籍唔係福建省嘅，但係我都想可能去另一個陌生嘅城市退休喎，咁其實都有嘅。系啦，咁其实都系多一个选择俾我哋嘅老人家啦，等佢哋唔系话净系个人翻咗去就 O K 啦，即系我哋个配套啊嗰啲其实都要见齐全啦，系啦系啦，同埋另一方面啦，呢个系对于老人家嗰方面啦，咁其实对于喺我哋香港嗰个医疗啊，大家都知道嗰个公立医院嗰个人手系好紧缺噶嘛，咁如果我哋有呢、這个多一个选择俾老人家嘅话，咁即系当然啦，呢、這个要配对好内地医疗啦。咁其實都某程度上係舒緩咗公家醫院嗰、那個人手緊缺嗰個問題咯。 係好啊，多謝曬你，吳艷娜。傾到呢一度，吳艷娜係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福建計劃嘅服務經理嘅。不過如果李立峰，如果我哋又係用一個即係先導計劃啦，或者先行先試嘅角度去講啦，似乎係咪都係先選擇翻喺大灣區嘅城市或者廣東省嘅城市咧，會係比較容易去到推進或者去到開展啦？ 我谂一方面啦，咁另外一方面，咁始终个大湾区发展都系成个基本个政策嚟嘅，即系我谂呢个系首先系讲紧，即系香港作为大湾区一部分，咁点样样去同成个大湾区即系有更加好嘅一啲嘅联系咧？咁我谂呢个都系一个基本嘅谂法。咁所以如果你话推广嘅时候，即系扩展嘅时候，咁喺个地缘上面，先向呢个大湾区嘅其他嘅九个市去扩展，咁似乎都系一个合理嘅第一步咯。 嗯，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咧，再同大家倾倾另一啲嘅议题啊。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Vibrant Hong Kong》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今年系香港古乐节20周年，中乐团代表会介绍中国古乐嘅起源，同埋一连串精彩活动， 仲会带大家睇下香港第一间无人驾驶便利店。 今个夏天仲有国际综艺合家欢，为大小朋友创造一个缤纷暑假。 非凡香港，今晚9:30，港台电视32。 中学文凭试放榜，17,000多名考生中，有近42%考获大学一般最低收生要求。今届考生经历3年疫情，挑战不少，但喺规划未来上面，有冇一啲 tips 可以俾佢哋？今个星期六下午3:00至4:00。政坛新秀训练班请嚟学友社嘅代表同主持叶振东以及新秀一齐倾下 DSE 放榜学生前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李立峰，我哋又跳去一个咧健康嘅问题啦。咁啊嗱，如果食紫菜同埋食海鲜咧，就可以吸收到碘嘅。咁但系咧都留意，卫生署寻日发表咗首份嘅全港碘质水平鼠提报告，就发现咧年满35岁嘅受访者咧，佢嘅尿碘嘅浓度嘅中位数咧系低于世卫建议嘅标准，属于咧摄取量不足同埋轻度缺碘。个结果好得意，点解系35岁会系一个分界线咧？ 系啊，第一我见到即系成，第一就点解35岁咧？第二就香港人缺碘，因为嗱，我就即系唔系医学专家，但系细个读生物学嘅时候咧，咁都会话，即系 iodine 吓碘咁啊，食鱼吓食海产咁，香港已经系沿海嘅城市嚟噶咯，即系我哋应该理论上香港人食海产都即系可能会多过多即系内陆嘅地方啊咁样，咁原来香港人都有呢个问题。 唔单止啦，譬如你碘质丰富嘅食物，仲包括咗鸡蛋啦。咁我估有唔少嘅朋友，如果你朝头早系真系会出去食早餐，又或者系茶餐厅咧，咁其实通常啲早餐就会有只蛋嘅。 系啊， 咁所以点解会系个摄取量不足咧？但系如果睇翻个数据咧，你话系咪真系差个标准好远咧？譬如如果以35到44岁咧，其实都未必嘅，因为咧佢嗰个浓度咧就应该系尿碘嘅浓度至少每升100微克，咁但系如果35到44岁咧，佢就系94.9微克，就相距咗少少嘅。搭半新闻翻嚟，继续同大家解说一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 香港高尔夫球会表示已经就粉岭高尔夫球场用地环评报告在今日提出司法复核申请。高球会指出，提出司法复核申请主要是针对该研究在环评程序上的错误和不符合规定之处，希望透过司法复核彰显程序公义和公众参与的重要性。由于已经进入法律程序，不作评论。高球会话知道政府将在今年9月1号收回旧球场32公顷土地，将会尽力配合政府就该土地所实施的开放使用和保育措施。红磡海底隧道星期日清晨5点起实施二通行。运输处处长罗淑佩说，红隧实施二通行之后，可以改善入隧道前车辆不断切线的混乱，但是对于是否可改善挤塞情况，他不太乐观，认为要等到不同时段不同收费措施推行才可以改善挤塞。香港汽车会亦说，不期望实施二通行会对减低红隧车流有很大帮助，呼吁驾驶者要因应自己出隧道后要去的方向，尽早选定行车线。旅监局邀请九龙城区议员落区了解区内接待内地团商铺情况。旅监局早前规定，旅行团不可以同日在土瓜湾区内购物和用膳。有食肆业界说，做法导致当区食肆生意下跌，员工要再放无薪假，批评措施草率。身兼当区区议员的民建联立法会议员杨永杰形容旅监局的措施是拨乱反正，不认为是干预自由市场，他不认为措施扼杀食肆的生存空间，他们仍然可以做街坊生意，旅行团亦可以到启德等地方用膳。旅发局即日起向访港旅客加推100万份香港有礼旅客消费优惠券。旅发局主席彭耀佳说，早前邀请1万名旅客作问卷调查，平均分获 8.8 分，比疫情前的 8.5 分更高，显示旅客对香港的整体满意度较疫情前高。他指出，專業優質服務向來是旅遊業成功的要訣之一，疫情後旅客對服務質素的要求亦越來越高，希望業界可以精益求精，令踏足香港的旅客得到更良好的體驗。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增多。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現時氣温30度，相對濕度70%。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由阿 Ann 同你跟進翻，較早前德士古道往全錦交匯處方向近住洋屋道嘅交通意外已經清理好噶啦，咁現時都係比較擠塞啦，龍尾去到青衣城，同時荃灣路去屯門近住海之戀一段都較為車多。睇翻隧道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到華潤大廈；西行過海去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住碧街。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碧街；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模糊街；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怡安阁；太子道西往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 道至到白雀街一段比较车多。提翻你一啲晚间工程，西区域多利道有道路工程，由晚上九点至到听朝嘅清晨六点，近住域多利道牙科诊所嘅路段将改为单线双程行车，而域多利道往中环方向近住加多近街临时花园嘅最左边行车线将临时封闭。而观塘道都有道路工程，由晚上十点至到听朝嘅七点钟，全国 APM 嘅公共运输交汇处入口咧将临时封闭，驾驶人士请留意翻现场改道指示啦。受影响嘅巴士站将临时停用，同埋迁移至观塘道西行近住创纪之城五期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最后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司机拒绝提供呼气测试样本将会即时拘捕。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夏日炎炎，开工预防中暑有妙法。 要预防中暑，开工嘅时候记得要及时补充流汗失去嘅水分。 着浅色透气嘅衫，用吹风机啦、喷雾风扇或者便携风扇都可以有效降温噶。 想知多啲预防中暑嘅知识， 记得要听住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二嘅《开心日报》。 《开心日报》之2023即安防中暑剧场。 国剧830，风吹半夏。 我今次嚟咧，系帮公司了解一啲情况，就系、是、关于出国入嗰批废钢嘅事，有冇啲乜嘢不当嘅地方？ 乜嘢叫不当嘅地方啊？ 你同赵总之间有冇乜嘢利益上嘅来往？ 国剧830，风吹半夏。 逢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康文署全新康体预订系统 SmartPlay 将取代 LeisureLink。SmartPlay 新增流动应用程式，随时随地简单按几下就可以预订康体设施、报名参加活动同专享个人化服务。透过互联网同自助服务站用都得，立即透过 MySmartPlay App、互联网同埋自助服务站登记啦。所有人士都要预先登记先用得噶。SmartPlay Smart Way 轻松一点。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李立峰。 李立峰，刚才我哋有讲到咧，即系根据卫生署嘅调查，就发觉咧满35岁嘅人士有一个轻度缺碘嘅情况啦。咁头先大家都话，其实譬如你海鱼啊嗰啲咧，都香港人都成日食噶啦。点解仲会有咁嘅现象咧？电话旁边咧，我哋即刻请嚟咧一位嘉宾啊，佢系香港营养师学会嘅前会长啦，亦都系一位注册嘅营养师，系丁浩欣嘅。丁浩欣，你好。 你好。 系主持，你哋好。 系丁浩欣，首先讲一讲嗰个结果啦。头先我哋第一下就问，咦，其实香港人都应该食几多鱼嘅？咁啊，紫菜啊、海带嗰啲都有嘅，海产都有嘅。咁点解仲会缺碘嘅咧？ 系啊，呢个情况都系即系都几奇怪。不过咧，我可以谂下，我哋有时煮即系整食物嗰阵时候咧，烹煮嘅情况咧，个方法咧，其实都会令到啲碘流失。例如你落咗水啦，煮過啦，咁啲碘會流失啦。咁同埋你有時你食嘅魚嘅份量啦，即係照在生處咁講，其實你個份量係都影響到嘅咁樣啦。 你就講咗即係食物啦，咁但係其實除咗魚啊、蛋啊嗰啲都會有，即係好多㗎喎。咁同埋如果我哋睇返個數據呢，又點樣去到理解？譬如35到44歲，佢嘅尿碘嘅濃度嘅中位數咧就係94.9，然之後就隨住個年歲去下降，即係點解咧？ 即係其實我都即係有個睇法嘅，就係、是、第一啦，衞生署講嘅都可以即係接受嘅。例如佢話年紀大嘅食嘢真係可能會少咗嘅，份量少咗，你當然你攝取嘅營養係低咗啦。第二樣嘢咧，可以諗到嘅，其實如果你話35歲以上嘅人咧，其實佢可能即係佢對飲食咧就即係會小心啲啦。可能佢冇咁多一啲我哋咁新一代嘅健康教育，例如要食飲奶啦，要食雞蛋啦。 你其實可以睇翻喺即係啲三十零歲嘅人咧，佢對雞蛋係好小心嘅，佢哋覺得會膽固醇高，好似係即係應該係唔啱噶。咁所以佢哋食嘅食物可能都唔係咁足夠，到有呢啲高碘質嘅食物咯。好少人喺香港係可以飲到一至兩杯嘅牛奶啦，咁樣。咁所以我就覺得呢個係其中一個原因咯。 系喺你嘅角度或者你嘅认知入边，呢个系一个即系都几新嘅现象啦。因为香港人过去都系即系其实都可能会有类似嘅情况嘅。 哦，其实唔系净系香港啊，喺世界上面好多地方咧都系好多地方缺碘嘅。喺内陆嘅地方要加碘盐啦，喺唔同嘅世界地方咧都系缺碘嘅，咁系好普遍嘅现象。咁香港亦都其实有进步噶啦。如果你睇翻十多年前嘅政府做嘅调查咧。我哋嗰陣時嘅碘都係唔夠嘅，咁但係最擔心就係我哋即係會係啲小朋友啦，同埋啲孕婦啦，因為會影響到小朋友嘅健康嘅發育咁樣咯。 但系我哋睇数据啦，如果根据咧世卫建议嘅标准啦，其实就系年满六岁嘅儿童同埋成年人咧，佢嘅尿碘嘅浓度嘅中位数咧，要100到199微克，即系每公升之间咧个碘摄取量咧先至叫做足够嘅。咁如果我哋睇翻即系整体嗰个嘅数据，譬如就算以35到44，佢都有系94.9，而65到84岁咧都有77.7，即系讲紧每公升嗰个微克量啊。距离世卫嘅标准，可唔可以话系一个即系都唔系太大嘅一个差距咧？ 其实可以咁讲嘅。嗱，我哋咧就有时你睇世卫嘅标准咧，跟翻佢指引啦。嗰、那个指引咧，佢嘅建议摄入量咧，其实咧嗰、那个建议摄入量其实咧系讲紧系可以覆盖到大概97%以上嘅人士咧。可以等佢即係唔會出現啲因為缺乏呢種營養而出現嘅病徵。咁所以有好多時咧，我哋唔係去到呢、這個、那個位置或者個嘅水平咧，其實好多時咧都未必出現一啲病徵嘅問題嘅。 咁好啦，缺碘究竟會對身體嘅影響係點咧？會造成咩嘅病徵啊？ 那個病徵其實如果你話時間長啦，即係佢唔係話你一日一個禮拜兩個禮拜嘅出現嘅問題。咁其實你碘係最緊要係令到嗰、那個即係荷爾蒙啦，嗰、那個即係令到佢可以有個快樂線啦，即係嗰個就可以唔會有呢個大鏡泡嘅現象出現。但係如果缺咗碘之後咧，其實咧嗰、那個即係荷爾蒙唔夠嘅話咧，咁佢會出現呢個大鏡泡啦。咁而令到咧我哋即係容易啲出現啲，例如話即係容易啲嘅好攰啊，冇精神啊。緩慢啲嘅過重啊，呢啲咁嘅情況咯。咁嚴重啲嘅，例如喺小朋友咧，其實都要小心嘅。即係嗰啲腦部發育啊，或智力嘅發展咧，都會受到影響嘅。 但係吸得碘太多又會對健康造成影響嘅喎，係咪啊？ 係啊，冇錯。即係調翻轉啦。即係如果你話你啊，我要即係擔心去食翻啲碘，如果過多嘅話，亦都會影響到甲狀腺嘅問題嘅。咁所以如果你話你即係要食呢啲補充劑啦，我建議大家都要去揾下醫生諮詢一下，即係先可以選擇啱你要食嘅份量同埋嘅種類啦。 咁所以就係想問啦，其實咩情況之後我先要判斷我需要用加碘鹽咧？ 其實加碘鹽咧就係我覺得咧就即係講咗好多年㗎啦，我哋大部分嘅人都要應該要用嘅。咁可惜香港就比較即係唔係容易買到啦。咁你見衛生署，我哋咁多年咧，十幾廿年前咧，建議都希望我哋可以用到加碘鹽嘅。咁其實好簡單嘅啫，你加碘鹽用一般嘅主食份量，講緊世衛要求嘅每日一茶匙鹽啦，嚟調味咧，其實已經係可以幫到你攝取大部分嘅碘質，咁就唔會有缺乏嘅問題啦。 唔係，咁但係另一個問題就係，如果我又食加碘鹽，我又食紫菜啊、海帶啊，或者成日食蛋啊、魚咁樣，咁又會唔會導致到過量咧？ 這個問題問得好，其實咧，你嗰個加碘鹽咧，加埋你平時食物咧，嗰、那個對嗰個最高嘅上限咧，仲有一大段距離，會出現啲乜問題，所以都係安全嘅。咁啊，即係除非你係真係補充啲碘嘅補充劑，好多好多幾百啊毫微克咁樣去咧，就危險啲。 好啊，多謝曬你，丁浩欣，傾到呢一度，唔該曬。丁浩欣咧係香港營養師學會嘅前會長嚟嘅。 色無限，藍色。色無限。蓝地球， 全球货运有九成是以海路进行。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国际海事组织定出减少海路运输碳排放的目标， 希望將2050年的碳排放量減到2008年的一半，因此尋找新的船運燃料成為重要課題。根據英國廣播公司的報導，阿摩尼亞被視為航運界的明日之星，它由氮和氫原子組成，燃燒之後的碳排放量是零，它生產方法亦都十分之簡便，只需要將水電解，將所得的氫原子和空氣中的氮結合，這就可以了。如果電力來源亦都用上可再生的能源，整個生產過程將完全符合環保要求。相比起其他零碳排放燃料，例如氫氣，阿摩尼亞有三大的優勢。第一，液態阿摩尼亞所含的能量高於液態氫。第二，它在攝氏負34度就成為液態，比起要到負253度才會轉化為液態的氫氣，更加容易運輸和儲存。第三，阿摩尼亞是生產肥料常用的原材料，世界各地都有不少運送和儲存的經驗，安全風險極低。不過燃燒阿摩尼亞會產生氧化亞氮，這個是另一種效力強大的溫室氣體，不可以隨意排放，所以是業界必須小心處理的問題。報道說，挪威一間船廠將於2023年在船上安裝第一個阿摩尼亞燃料的電池，而德國的船廠據報亦都將在2024年完成安裝阿摩尼亞驅動的引擎。至於液態阿摩尼亞會不會帶有尿臭味呢？報道就未有提及了。南地球悠然撰稿， 色無限 FM 九二香港電台第一台，色無限，色無限知識。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古今风云人物》 ，DI 语文及通识教育学院一级讲师曾卓贤，火柏新主持谭家齐。 咁呢位主持咧就系阿张卫国咧亲自邀请，几经辛苦咧先加盟嘅浸会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谭家齐。 大家好，我系谭家齐。张公就唔系几经辛苦嘅，我只不过系觉得推广历史责无旁贷。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晚八点， 同大家介绍拉丁美洲革命英雄卡斯特罗与捷古华拉。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李立峰，其实而家唔少人咧都中意做都市农夫啊，可能咧去即系租块田啦，咁啊喺放假嘅时候咧就去耕啦，咁然之后有收成咧，我见就唔少朋友咧都几开心噶，喺个社交平台嗰度咧去即系话俾人听啦，啊我种咗啲乜嘢翻去可以食啦咁样。咁嗱，而家咧其实渔护处咧佢哋就向沙田区议会提交咗一份文件嘅，佢哋打算咧喺马鞍山嘅西沙路花园咧推行一个叫做都市农业先导计划，咁啊，如果系城市咧，就会成为香港首个设有都市农场嘅公园嘅。咁个详情系点样咧？即系简单嚟讲啦，其实嗰个嘅地块咧，就有大概400到500嘅平方米嘅。咁然之后可以喺嗰度做个建筑物啦，高度限制咧就系10.5米以下。咁入边咧就系可以俾你去种唔同嘅一啲嘅农作物啦。咁然之后就希望达到一个咧叫做餐桌到农场的概念，即是说你在那里种完其实就可以拎去附近那里的餐厅就吃埋它，也希望种了出来的产品可以提供到给社区人士。那个计划就是打算给一些申请者就要有具备营运现代化农场同埋筹办农业教育活动嘅经验嘅，咁可以用5年嘅短期租约方式咧，将个场地咧就租俾最合适嘅营运者吓。 系啊，咁就系一个而家就系首先喺马鞍山市啦，咁亦都即系喺个一啲文件或者一啲嘅政府嘅计划入边，亦都希望即系将来可能喺北部都会区啦、新发展区规划嘅时候咧，去做呢样嘢。咁就有个农场，咁但系入边都好多运作问题嘅。 嘅，即係佢好細節咁問佢種啲咩啊，咁跟住點樣樣同個社區去融合，種咗出嚟，咁究竟點樣樣去真係能夠係即係所謂 make sure 到係即係周圍，譬如真係一啲餐廳啊，咁即係會使用啊，咁都有好多即係實際運作嘅一啲嘅問題係即係可以去了解多啲啊。 嗯，嗱，佢個選址咧就係位於馬鞍山嘅市中心啦，咁佢去即係嗰個文件去到解釋嘅時候咧，就話因為第一周圍就有啲唔同嘅大型屋苑啦，咁同埋咧區內又有唔少年輕嘅家庭啦，又有銀齡人士啦，即係話咧其實各個年紀嘅人都有嘅，咁所以就可以成為一個即係試點嘅地方，亦都可以俾青少年咧認識到農業科技啦，咁亦都可以成為一個閒暇消遣嘅地方啦。咁啊，大家點睇呢？1872311傾傾啊！咁啊，電話旁邊咧，我哋想請嚟一位嘅嘉賓啊，咁就係、是。坚农圃嘅项目总监，K Farm 嘅项目总监何洁仪嘅，何洁仪你好， 你好， 系 hello 你好， 系嗱，不如首 叫我 Dora， 叫我 Dora 得啦， 你好吓，嗱，不如你好，首先不如讲讲个概念先啦，都市农业其实香港而家有冇噶啦？ 香港有噶啦，其实除咗我哋自己喺坚尼地城嗰个都市农圃之外咧，其实本身都有喺呢啲唔同嘅地方咧，其實譬如啦，譬如我知道嘅九龍灣啊，或者有啲 rooftop 啊嗰啲咧，佢哋都有搞一啲都市農場嘅。咁個 scale 可能唔同咧，有啲可能細啲，有啲會大啲。咁不過佢哋比較多嘅咧，都係大致上都係用一契地。 唔好意思， 係 個信號比較少少差嚇。個大概佢哋個規模係幾大左右啊？ 一般其實都唔同嘅，即係你視乎佢哋自己佢哋營運，咁有一啲係譬如喺天海啦，有一啲咧就會係政府，譬如九龍灣跟住彩虹嗰度有一笪地啦咁我知道就係嗰陣時我哋搞天龍圃嘅時候，其實我哋都有參考到喺葵涌嗰邊嗰個大型商場咧，佢哋都有有少少類似嘅嘢嘅。咁但係即當然因 何洁仪，唔紧要啦，我哋睇下尝试咧，再拨翻个电话俾你啦，因为个信号咧就比较差一啲。咁刚才即系李立峰跟佢所讲咧，其实香港都有唔少嘅地方系做紧呢一类嘅计划啦。咁所以即系政府渔护署俾呢块地出嚟营运嘅计划，究竟同而家坊间做紧嘅嗰个目标啊，会有啲乜嘢嘅唔同咧？ 或者个规模会唔会其实系有唔同啦？譬如你话400至500平方米，你话好大又唔系真系好大，咁但亦都都唔係一塊太細嘅地啦，咁會唔會同而家嘅一啲嘅營運緊嘅農場嘅規模又會唔同咧？咁 係揾翻何潔儀出嚟先，你好， 係 hello 嗱，剛才我哋就講到嗰、那個嘅規模問題，而家就係漁護署依塊地咧就係400至500平方米嘅，對比起坊間嗰啲係有冇咁大啊？ 我谂都算大嘅，其实即系几四五千尺噶嘛，咁其实都算大嘅，我觉得。即系如果你比起有啲即系佢哋政府又好，或者系因为你知道其实市区都系寸金尺土噶嘛，你都唔系随便可以搵到几千尺嘅地方嚟搞呢啲农场咯。咁所以我觉得都唔差嘅，即系嗰个 size 都系 OK 嘅。 系，如果从即系讲话纯粹从营运嘅角度啦，即系如果真系要打理一個400至500平方米嘅一個農場，跟住仲要去連結周圍嘅，無論講餐廳食肆啊等等，你覺得有冇喺香港其實係容唔容易做嘅呢樣嘢？ 其實係有難度嘅，因為我哋自己做緊嗰個咧，其實都係類似咁樣。不過咧，我哋嗰個 focus 咧就唔係喺種好多嘢食，話一定要賣啲餐廳或者賣到俾啲市民，咁因為我哋嗰個本身個 mission 啦，其實都係主要係做啲教育為主嘅，教育啊、示範啊咁樣，咁所以我哋就唔係即係個壓力唔會係來自賣菜咯。咁如果有啲街坊喜歡嘅，咁佢哋可以過嚟買咁樣，咁所以變咗其實係賣即係嗰個佢哋嗰個營運咧，就你視乎咧，其實你係咪真係想喺呢度種嗰啲菜出嚟賣曬佢嚟 support 你嗰個營運咯？咁 好難講，因為會一定會有，譬如我哋個 case 咧，就係一定有啲街坊咧，佢哋會支持下我哋啊，走嚟買下菜啊咁樣。咁如果你需要，你想係你種到出嚟嘅菜全部都買得到嘅話咧，其實都係需要有一啲 marketing 嘅策略嘅。啊，即係譬如話你要有啲銷售點啊，或者你有啲宣傳啊嗰啲咁樣咯。咁喺我哋呢度，我哋就少啲呢一方面嘅需要嘅。咁但係其實我哋都有個 concern 咧，就係根據我哋自己呢個經驗啦，即係我哋個牆咧都係向西北嘅，向西嘅。咁我見到馬鞍山個牆咧，其實都係向西嘅。咁其實就譬如話喺呢排呢段日子夏天啦，天氣好熱啦，同埋就有時會突然間天氣又好差，落大雨啊咁樣。咁係呢個，譬如呢幾個月裡面咧，其實種植會比較困難嘅，即係好多唔係咁多嘢都可以，唔係咁多嘢可以種到。咁所以係咪真係保證到嗰個產量咧？其實係喺呢幾個月係難啲嘅，即係相對冬天應該冇乜問題嘅，秋天、冬天、春天冇乜問題，但係喺夏天呢幾個月咧，其實相對都會困難啲。咁所以其實就可能都要諗一諗，可能種翻另一啲嘢係喺夏天容易種到咯。咁同埋因為始終都係我哋嘅經驗都係向海啊，又會大風啲啦。光秃秃咁样，即系向西咁样，其实都会好晒嘅，系啦。 系嗱，如果我睇翻文件咧，佢都都想做到另一样，除咗种嘢之外啦，都可以咧系做一啲青少年嘅教育活动啦，又或者系连结到成个社区啦，甚至系即系做到休闲嘅家庭乐嘅。咁集咁多功能于一身，如果以你哋嘅经验啊，到底呢类咁样嘅模式系咪喺香港其他嚟讲都应该有几多有经验嘅营运者系可以参与到咧？ 真系唔系好敢讲嘅，真系即系譬如我哋个 case 咧，我哋系。都會搞，我哋係我哋本身都係 NGO 啦，咁我哋都係搞一啲社區啊、學生活動為主嘅，青少年活動為主。咁變咗咧，我哋喺耕種嗰方面咧，其實我哋都係一路做一路學，同埋揾一啲好有經驗嘅 service provider 幫我哋。咁但係其他譬如其他嗰啲，咁可能有啲人咧比較叻係做耕種嘅，咁但係佢可能搞呢啲教育活動又會比較少。咁但我相信會有嘅，其實係有嘅。我知道即係新界區咧，其實都有一啲NGO 咧，其實佢哋好有豐富經驗，係都即係有啲場地佢哋會種嘢，同埋都會搞一下啲教育活動嘅。咁同埋我都贊成，非常之贊成呢個 project 咧，就唔係淨係種植咯，即係譬如話佢會想搞一啲社區連結啊，即係 social engagement 啊，同埋一啲青少年教育啊、小朋友教育，其實係一個好好嘅概念嚟嘅。咁亦都係因為咁樣，我哋當初會做呢個堅龍埔呢個 project 咧，就係我哋都好支持當時發展局想即係想做咁嘅 project， 所以我哋嗰陣時都會投嚟做咯，因為我哋都係 buy 呢一個概念嘅。 係如果從個地區嘅選擇咧，嗱而家就揀馬鞍山啦，咁同埋即係將來就嘅漁護署講就可能即係北部都會區嘅發展都會參考啦。但如果以你哋嘅觀察同經驗咧，即係其實係香港係好多區都會適合啊，抑或真係其實係某啲好特定嘅區會係特別適合做一樣嘢？ 我覺得咧，視乎你嗰、那個你個目標係乜嘢，即係話如果你真係諗住賣菜啊咁樣咧，就可能都要研究一下。但係譬如你係想搞啲社區活動啊，可以令到多啲街坊受惠啊，接觸下農耕啊，綠色生活啊咁。其實我覺得每一個區都有需要嘅。譬如我哋以前其實我哋都期望嘅，如果我哋有能力嘅話，其實都可能將呢個可即係呢個設計咧，係推廣到其他區嘅，因為其實耕種唔係淨係食咁簡單咯，即係其實本身種植啊，即係你當係園藝啊嗰啲咁樣咧，其實對於個人係放鬆心、放鬆嘅身心啊，係啦，即係。系啦，都 会有 帮 助 嘅 吓。 系啦，冇错冇错。 咁但系有一个一分钟左右啊，有一个营运嘅角度，佢系五年期嘅短期租约，是否即系足够咧？因为你要投入资金噶嘛。 其实我觉得五年其实都唔错噶啦。其实嗱，我哋个 case 咧就系我哋三年再加两年嘅。咁当然你投嗰橛咧系有个时间你系筹备再加建筑啦。 咁其實都 OK 嘅。咁可能你即係 run 到咁上下，你都會審視一下其實仲可係唔係OK 咧，或者做即係 OK 嘅又繼續做落去咧咁樣。咁我覺得都 OK 嘅。 初期營運資金咧。 初期营运，你讲系我哋定系？ 即系如果要投入呢个项目，初期营运资金系咪要好大啊？ 其实即系睇你个设计嘅。其实你问我咧，我都会觉得少有少做，大有大做嘅。 好啊，喂，唔好意思啊，时间所限，暂时同你倾到呢度，有机会再同你倾过。头先咧就系何洁仪，系坚农铺嘅项目总监。今日节目时间到此为止，唔该李立峰，拜拜。